小时候懵懂的我，现在的梦已经成真。

珍惜保护土地，它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处可逃，把剑斩青丝，青丝却在指尖轻轻绕， 都只为情字煎熬，望子成小少一好，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。 心。